是夜笑脸。Oh, let me go。Yeah, 笑脸。每一次闭上双眼，就能感觉到从前的画面，无法控制的想念开始在我眼前浮现。天上的月亮太远，抵挡不了黑夜的蔓延。你上了车辆，从我身边经过，孤单的自己或许更加的难过。一个人走在没有风景的路口，疲惫的现在找不到前方的尽头。一个人的世界，我会慢慢学会习惯你给的一切。从现在开始都与我无关，想这样抱紧你，不让你离去，在你的身边一起数着星星，说依然爱着你，不让你哭泣，在你的身边我就会很安静。 曾经度过最美丽的那些片，无论我怎样最后还是分散，我们不用为彼此道歉，怎样抱怨也不能改变。留下祝福，为你许下心愿，希望你的世界没有我依然过得精彩。在我没有陪伴你的未来，我不能给你一个明天。在房间你回想那些誓言，一遍又一遍，我不是你的天使，爱情没有让我靠近，把你写进我的歌词，唱一首歌我要送给你。日记上写的都是关于你的回忆，痛苦把我留下侵蚀，大雨把我淋湿，一个人走在街角，你微笑的逐渐减少。 想这样抱紧你，不让你在你的身边一起数着星星，说依然爱着你，不让你哭泣，在你的身边我就会很安静。 有走啊，笑脸，幸福的大门会为我开启，过去的往事深深埋藏在我心底，我的世界从此变得清晰。烦躁不安慢慢从我眼前逃离，我不再会为谁而笑着下去，安静的音乐的没有哭泣，不会再用眼泪续写我的过去，忘记过去忘掉你。 想这样抱紧你，不让你在你的身边一起数着星星，说